像所不能做，佢能够做。咁所以我哋现在咧，每一个出家人都系啊，所谓一拨千家化，孤身万里游啊，啊，咁佢一拨千家化，托个拨，咁啊孤单一个咧，就可以万里去游啦，即系过呢个无挂无碍嘅生活。咁啊，但系今时今日咧，可能又唔通噶啦喎。唔通啊！咁啊，舊時我哋坐火車咧，啊真係咧唔俾錢噶。啊咁啊，我都坐過好多次霸王火車，咁啊又冇錢，咁又要出門，咁啊點辦？咁孭住個包袱，咁啊先上車先啦。咁啊舊時管理冇家下咁嚴噶，家下咧你想入去都唔得啦，冇票就根本就唔過得嗰一關。啊，咁但係舊時嗰啲火車站咧，咁啊你除咗佢嗰個車站咧係一間屋有個閘之外啊。前后左右根本就冇嘢围嘅，你咪响前后左右行入去咯。咁啊，火车嗰度就大家上车就冇人理你啦。好啦，等到行到半路呢个站上嚟收飞，系咁啊一句阿弥陀佛，我哋系出家人冇钱嘅，我哋嘅朝山啊，咁啊呢个站上原则上你亦都通过啊，就好少话咁啊唔得噶，赶你落车呢啲亦都可以讲啦，唔成文嘅法律。亦都唔成文嘅風氣啊！咁啊，大家咧都冇乜兩腳事實嚇。咁你坐個十個八個站啦，呢啲都唔係問題嚟噶啦。咁啊，但係家下啦，呢種享受冇啦。你真係冇嗰條飛，你點入呢個閘啫？前後左右都圍得緊緊，你隨便就夾硬跳過去。如果唔係，你肯定冇機會得一坐地鐵。你又冇嗰張飛，你點入去啫？冇得入啊！你夾硬跳都唔好睇，唔好意，咁多人望住你跳落去。咁啊，點好意思啊？咁啊，所以咧，舊時嗰種嘅生活啊，都有佢嗰陣時嘅生活一種嘅情調啊。所謂我哋出家真係好不切，所謂一杯千家飯啊，得孤山萬里遊，咁啊去外邊參學，咁啊係一邊咧賞心樂事嘅喎。咁啊，想你家陣樣樣都要錢，咁啊少個先又唔坐得船。少个毫子又唔能够入得站咧，都系一段困身啊，唔得自由啊！啊，咁啊，现在话我哋嘅教主释迦牟尼佛，佢从最初发心嗰一念啊，就已经系精进，咁样咧系用呢个内财嚟布施，佢从最初发心，直至到最后成佛啦。佢未曾退过一念心啊！所谓初发心同究竟心咧，好配合。佢初发心如此，佢发咗心之后啊，念念之间都系咁样去做，念念之间都系咁样去精进，嚟到为法忘躯。咁啊，呢啲咧就可以啦，做我哋一个模范。嗱，咁啊，所以咧，我哋如果话有咩菩萨单啊？咁大家咧，如果係可以化心咧，咁啊可以燃香嚟到供佛啦。你又唔好燃咁多，燃一粒咁多，你試下一粒咁多，好輕鬆，好似蟻咬咁嘅咋。有隻師燒咗你都唔知啊。啊，不過咧，你就要嗰個師傅整香啦，整嗰啲香啊，就要整得好。嗰啲香即係要化，要融化。一點火咧，要睇住啪聲啦，咁就已經到咗用，馬上就熄噶啦。因為佢做得好，做得熟，嗰啲香咧差唔多都化噶啦。咁啊，最弊啲做得唔好噶啦，已經倒肉啦，佢都唔識啦。啊，咁啊呢個係問題啦。啊，咁啊呢個咧就係問題啦。啊，咁啊肯定啦，好痛啊。咁啊，所以每一樣事幹咧都有功夫啊，要揾嗰啲大肉香咁嚟做。咁啊，做到嗰啲香咧差唔多變成炭啦，炭都差唔多都化啦，大力摸下都變成粉噶啦。咁啊，包你冇事啊！咁啊，一点嗰啲火就即刻就落，一到皮啊，即刻就熄，有乜问题嘅？啊，咁你就发心咧，烧一粒燃一粒啊，嚟得供下佛啊！咁啊，你就都系表示咧，呢个叫做内财布施，内财布施啊！你有银纸布施有乜嘢？不如先还住搵翻嚟啫嘛，咁啊使呢个咪算啦。但系呢样嘢咧，唔系个人可以发心噶。咁你就学一次咁多，能够做一次。都有一次嘅功德，點解？因為你忘我啦。咁你雖然你尋望大我，係剝皮為主，拆骨為骨， 未曾做到呢个大嘅忙我，咁啊少少地咧，你又做一次咁多，咁啊然后咧啊，你都觉得咧啊唔错啊，几有兴趣喎，咁你第二次啊烧三粒，咁样咧慢慢来啊，唔好咧啊心急，总之你发心咧要发一个长远心啊，所谓初心、究竟心咧系两个名词，但系其实冇乜两样啊。不过最紧要咧，呢、这个初心发咗之后，你唔好咧间断，你一定咧要诚始诚终，咁样咧来到去修学，咁啊你日后咧你嘅福德智慧都深厚啦，就可以了生死，可以得到出世嘅解脱。嗱，咁所以我哋今晚就讲到呢次啦，所谓常随佛学，第一个节目。就是内财布施，就是内财布施。那么佛是这样行，那么我就常随佛学嘛，我就照样学呢。那所以说呢，我就鼓励你们好像四月八呢，你就去呢，当然就不用过过了，如果都过呢，我没那么多时间先。那么我希望间中你有一个能够发这样的心呢，你可以啦自己求下福，以这个内财的真命啊来的供养佛啊。的的确确啦，系功德不可思议。咁啊，讲到呢次啦，时间已经系到啦。咁啊，下个礼拜二咧，再同各位接应。系啊。咁我哋今晚咧系继续讲普贤菩萨行愿品嘅第八种啊，常随佛学嘅疑问，即系继续咧系讲行愿品。咁我哋上個禮拜就講到所謂剝皮為紙，就剔骨為筆，刺血為墨，書寫經典，就積而衰微咁多。咁佢為呢個事呢，就係為眾法故，所以不惜生命。咁我哋在呢個布施方面，所謂有內財就有外財，外財就係呢個生命財產啦。咁啊，内财咧就系、是、自己嘅生命，外财咧就是、生命以外嘅财产。咁啊，现在行菩萨道啊，咁啊，佢自己嘅内财，所谓剥皮为纸啊，剔骨为笔，刺血为墨，书写经典，仲系积而衰微山咁高。咁佢呢个内财布施都尚且做得到啊，何况啊佢呢个身外物呢，当然呢就唔会啊，即係吝啬啦，就肯定呢就布施。所以我哋今晚跟住呢个文呢，佢就何况啊呢、这个王位或者成邑坠落，宫殿园林，一切嘅所有呢、这個身外物呢，咁啊，即係反顯咧，一個行菩薩道嘅人，佢自己嘅生命都可以布施啦，何況呢個身外嘅財產呢？咁啊，呢個咧更加佢係做得到，因為何況佢呢個皇位可以嘅布施出嚟，咁或者可以講咧，可以放棄嗱。咁啊，我哋嘅教主釋迦牟尼佛，佢本身係個王子。咁如果佢唔出家咧，佢就係一個現現成成嘅皇帝嘅身份嚟噶啦。嗱，咁佢而家放棄啦。啊，咁啊，皇帝舊時就好有權威嘅喎。所謂皇土就皇民啊，所有佢管理咁大嘅土地，都係佢所有嘅。啊，佢話要點就點噶啦。咁啊，整个国家嘅人民咧，都系佢自己嘅儿子，佢嘅子侄一样。啊，佢话要点就点啊！当然就唔同今时今日呢个民主社会啦，旧时咧所谓呢个君权嘅时候，嗱咁啊，佢个皇位都尚且可以写啦，何况佢自己啊呢个权力管得到噶，所谓呢个城啦，即系佢自己住个皇城啦，呢个邑呢个乡下乡村啦。这个坠落啦，或者一个小小的部落啦，里面所有的宫殿啊、园林啊，一切的财物 咁你话佢仲有乜嘢唔布施咧？就肯定啊，可以布施。佢及而种种难行苦行，咁就说明佛咧因中啊，唔单话内财外财布施啊，佢仲行呢个种种嘅苦行，所以即系人哋咧唔能够做得到嘅，而佢咧能够做得到啦。嗱，咁啊呢一点咧，我就要特别声明一下。咁啊，包任何一种嘅苦行，佢能够做得到啊？呢啲完全都系呢个般若力，完全都系呢个般若嘅智慧。真真正正一个学道嘅人咧，对于般若呢种嘅法门啊，都应该咧系要常常啊修习，亦都要多睇咧呢个所谓般若嘅经典。嗱，我哋大家知道般若就叫做观空啊，所谓照一切法空。其实呢唔系话消极噶，咁啊好多人话咧，即系话点解啊讲咩嘢空咩嘢空，莫好做好消极咧？即系我已经宣布咗噶啦，咁啊你讲埋都冇行愿品啊，等我呢个假期满咗咧，我就可能继续讲呢个人王富国波嘅波罗蜜经里边咧有二十种空啊，所谓内空外空，总之有二十种。但系虽然有二十种唔同，你讲嚟讲去就系呢个波耶智慧观空，不过佢就冇咁笼统。分析咧有二十种，呢二十种事情咧你都要空嘅，即系都唔好执着，就比较详细咁嚟分析。咁啊，因为呢个空你唔能够观空啊，对呢个人嗰个自心嘅修养咧系好有帮助嘅，就唔系话好似消极，唔系话消极啊。即是说什么都空的了，那么我好像很消极这样，不是，而是呢叫我们呢真的、啊、要放得下，不要斤斤计较，凡事呢总之过了去就算了。最简单的句话，有上司那么这法师我蚀底了，那么被人找得笨，找得笨你就算了，第二次学相机每一次被人找了那就算了，你就唔好再斤斤计较，所以下次就学轻啲，最多系咁啦。即系你能够咁样个心一安啦，你真系个人咧身心都愉快。所以一个人能做别人所不能做嘅事，我能忍啊别人所不能忍嘅事，呢啲就系完全啦呢个般若嘅智慧。所以话咧，佢啊能够啊。收集这个种种难行的苦行，他乃至示下正大菩提，向下这段经文就很长的，这段经文是种种神通，取种种变化，现种种佛身，是种种众回，或是一切诸大菩萨众回道场，或是声闻及出师佛众回道场，或是转轮圣王小王见熟众会道场，或是擦利及婆罗门长者居士众会道场，乃至或是天龙八部人非人等众会道场，至于如是种种众会以圆满音如大雷震随其拗欲啊，成熟众生乃至是如入于涅槃。咁我哋刚才啊，即系家下讲完呢一段咁长嘅经文咧，如果论佢呢个意思嚟讲，呢一段咁长嘅经文系讲啲乜嘢嘅意思咧？就系讲呢个佛果上嘅信用。咁我哋从前啊，即系以前嗰一段嘅经文咧，就系讲佢当初咧系发心，现在咧。就讲佢呢个果相咧，嗰种嘅圣用，即系成佛之后，佢有咁多如上所讲嘅大用。嗰个乃至就系超略之时，即系超略咗佢因中其他所修嘅行门，等于话佢单系啊以呢个内财布施，同埋呢个外财布施。 咁啊，以呢个内财外财呢两样布施啊，咁啊统括其他一切嘅因中嘅行门，咁啊佢就乃至至下嘅成大菩提。咁啊，大菩提就即是系无上佛果菩提，咁啊即是呢系真如实相。咁啊，呢个成字呢，我哋就要讨论一下啦。嗱，成呢有啲叫做现成，有啲咧叫做生成，有啲咧叫做造成。咁呢个就生成呢，嗱，咁啊系人都有父母啊，咁啊任何一个人都有父母生出嚟，就连畜生都有佢个父母，猫啊狗啊都有佢个父母。咁啊，既然有父母生，咁啊叫做生成呢，咁啊点样叫做造成呢？任何一切嘅物质，嗱呢张台原先冇嘅，后嚟用木料、用人工，咁啊造成一张台或者一张凳，呢啲叫做造成啦。咁啊有一种叫做现成啦，乜嘢叫做现成呢？现成呢就系讲我哋个佛性，每一个人都现现成成有啊。嗱，我哋家坐一次，唔管你五十个、六十个、七十个，任何一个人，包括我本人在内，都有佛性啊。咁如果冇佛性嘅有修行做乜嘢啊？咁即等于话唔能够成佛啦，咁就变成咧唔得平等，人人都有咁嘅机会。所以佛教咧叫做最文子啊，最文子就系佛教。嗱，好似民主国家，所谓政选总统啊，人人有机会真系噶。咁啊得唔得咧？咁就睇你嘅功夫啊，就睇你嘅本事。啊！睇下你嗰种嘅领导才，即系你有冇学得咁好，而值得人哋一投你一票咧？啊，整个国家嘅事务咧，都交俾你依赖你。咁呢个就睇你自己嘅学识，就睇你自己嘅造就。但系咧，即使你未曾有资格选到，但系你起码你有咁嘅权。嗱，好似今年美国大选啦。嗱，咁我都系美国籍啊，咁如果你话我傻傻地咧，我可以登报纸宣布啦，权位出嚟竞选美国总统唔犯罪噶，唔犯罪，冇犯罪噶，你系美国籍人都有权，咁你都可以啦吓，揾住个人咧支持你，哦，咁结果到后淘汰咗啦，咁叫做变数啦，系嘛，咁起码你有咁嘅权啦，咁我哋信佛嘅人点解最自由呢？佢就唔係講呢個權力嘅競爭嗰種自由，等於話咧啊，你有權可以去競爭啊，啊我有權可以競爭啊，唔係呢種嘅競爭，而係講呢個自由咧，講呢個平等咧，就係我哋呢個人每一個人都有佛性，所謂現現正正，人人都有。咁啊，因為我哋人人都有佛性啊。只是自己的修养程度不够啊，咁啊当然就未曾成佛啦。咁啊，我哋想成佛呢，你就要靠自己的修养，就要靠你自己的培植，亦都可以讲靠你自己咧嘅努力。咁啊，如果你自己唔努力培植，你咪做个苦恼凡夫咧。如果你自己好好地培植自己，锻炼自己，修养自己。是平等的，所以《金刚经》里面话事法平等，无有高下，人人本具，个个现成，咁呢种就叫做现成。嗱，咁啊生成，有生就有灭啊，咁啊即是话有生就有死啊。如果你话造成，有造就一定有坏啊。你造成一件嘢咧，你即使摆一千几百年啦，佢都会坏嘅。咁啊，唯有我哋呢个佛性现成性，即使我哋家下或者我自己任何一个众生啊，佢堕落做矮仔啦，唉，咁啊咁细微一粒，真系大风啲咁多就吹咗佢去啦。但系你唔好睇小佢，佢亦都同样具足佛性。所以《大智度论》里边讲啊，偶像之矮仔啊，都俾人先成佛，此事都未可预料啊！你唔好睇佢系粒矮仔啊！我哋个鼻哥先一声咧，佢都飞咗去啦，真系都吹走去啦，好好渺小啦。 可是他如果这个道心一发，他宿生这个善根生起的时候，说不定他修行成佛比我们在先都未定啊。所以我们讲到这个修行啊，自己用功啊，固然我们归依佛，我们归命于三宝，是靠佛的慈悲加倍，但是亦都要靠自己的修养啊，亦都要靠自己的福力。咁如果自己冇咁个福力啊，亦都唔得啊。别人不能俾咗福报你啊，福报自为系自己求得嚟噶。咁从前有一个国王，咁当然就好多嗰啲宫娥彩女啊服侍佢啦。咁有一日咧，佢就走去外边咧游山玩水啊。咁佢带咗一班宫女。咁当然咧，佢做一国嘅大王，佢要瞓觉休息嗰阵时啦，就当然好多人咧照顾佢。咁其中有两个咧，咁一个就喺个脚下边嗰度咧，咁同佢揼脚骨。咁一个咧，就喺个床头嗰处啊，咁同佢揼个头。咁当然呢个大王又唔使讲啦，好定肯定好舒服啦。咁脚又有人揼，头又有人揼，咁揼多两揼咧。等于话无忧无虑咁舒服，好容易就瞓着咗啊！咁啊呢两个彩女啊，咁啊见到个大王个主人瞓着咗啊，佢哋就倾下偈啦。咁啊大家讨论下个身世啊。咁啊我哋即系等于话屋企环境唔好啦，所以就俾人哋送入嚟呢个宫嗰处，咁啊服侍呢个国王。咁但系有个都话唔错喎，我哋家下响呢处，虽然要做嘢啫，但系我哋。丰衣足食，住好食好着好啊！呢个系肯定啊，唔通个服侍大王啊，着件烂衫咧，梗系自己打扮得靓靓，着得靓靓啊，咁先至去服侍个大王啊！咁但系其中有一个咧，佢就唔服啊！佢话我唔系咁嘅意思，我话咧觉得我今日咧呢个生活咁好啊，能够入到嚟呢个皇宫啊，咁啊过呢个愉快嘅生活。除了服侍大王之外，我們應該好好是靠我自己的力量，即是我的福力。等於說這麼多人為什麼不選就選到我，是我自己的福力。但是其他有一個呢，他其實不是幾神，他說完全是靠這個大王的福力，他就加倍我給我的福，我做他的宮娥彩女，我完全是靠他的力量。那他打个譬如啊，他说好像有一群牛过河，那么这一群牛啊，是不是真的走得一只跟一只这样，不怕走失或者不怕走歪路呢？你就看看这个领导人啦。那么这个领导人如果他管理得好啊，那些牛过河呢，一只跟一只啊，那么不怕走失啦，不怕走橫啦，走歪啦，咁一隻跟一隻啦，咁樣咧就過咗河啦。佢話呢個人王立正化啦，佢話呢個大王佢有道有德，有威有勢，咁啊善於管理啦。咁啊，我哋咪聽佢話啦，我哋咪靠佢嘅福啦。咁但係其中嗰個咧，硬係唔信，一定係靠自己。我冇咁個福咧，唔能夠入到呢個地方嚟。好啦，咁啊。人都是这样，吵得两吵，越吵就变成声音越大，那么将这个大王吵醒了。这个大王他们吵什么啊，我在那里睡得好好。后来再一问呢，原来他们两个人在为这个问题，你知道呢，本来这个大王呢，他都是信佛的，可是信佛是一件事，这个我见啊，那种高帽呢，也都很多人喜欢戴的。咁你兩個人喺度嘈，一個話靠呢個自己嘅力量，一個就話靠我呢個大王嘅力量。咁啊唔使講啊，都係靠我呢個大王嘅力量啦嘛。如果我唔選你入宮做呢個宮娥彩女啊，你邊有咁好啊？咁但係你又不能夠啦嚇，呵斥佢話唔對嘅喎。咁所以佢當時嘅心咧就好，俾啲顏色你睇啊。咁佢就揾一個人咧入去通知呢個皇后。佢話嗱， 我等一阵间啦，派咗个妹仔，即系公外彩女啦，送咗啲好嘅饮食俾你。咁啊，你收到啲饮食之后咧，你就代表我啊，同佢打扮得靓靓，着最靓嘅衣服，甚至无你啲衣服啱佢嘅啦，你随便俾佢几件着下。你仲要啊，将嗰啲金银珠宝咧，你尽量同我送俾佢，唔系挂一个，直情送咗俾佢。叫佢挂得满身啦，翻嚟见我。好啦，咁啊，佢呢个皇后接到佢个命令，咁就响度等啦。咁冇几耐，呢个国王咧就叫呢个阿月啊，即系等于话咧，完全系依靠国王先至有今日嗰个功能。佢话你同我家下咧，你送啲嘢俾皇后，你送完之后咧。你就翻嚟见我，咁啊得佢唔讲啊，即系等于个皇后识做咧。咁啊，点不知呢个公娥啊，都行得半路头痛。啊，总之牙痕咧不能再行啦，即系想牙想话顶下都唔得啊，即系成日痛到啦吓，冇法子顶得顺啦。咁啊啱啱刚才话靠自己力量呢一个咧行到，佢话点啊？头先我哋倾偈喺度顶奖啊，咁你都好好噶，点解家下大王叫你送你入去啲皇后，你行到半路肚痛，咁我真系唔顶得啦。咁啊点咧？咁啊唯有我嚟帮你啦，吓、啊！咁佢哋将佢接咗啦，就装咗喺个皇宫里边。咁啊，但系咧，嗰、那个皇后啊，虽然接到命令啊，话有宫女嚟送嘢俾你咧。你就好好打扮佢，送啲珠宝俾佢。喂，但系佢冇指明边一个名喎，张生就李四喎。咁啊，家果然咁啊，有个宫女送入嚟啦。咁佢放低啲嘢之后咧，佢咪咪行住吓。咁啊，执几件咧皇后着嗰啲衫，合佢噶，同佢穿起，同戴到嗰啲好靓嘅珍珠帽，仲有好多嘅首饰。佢话你翻去见大王得噶啦。吓，咁啊呢、這个真系从来都未有嘅、哦。就算是想次啊，咁啊都不止咁严重啊！我送啲嘢入嚟，系我应当日常嘅工作，乜嘢事啦、啊？啊，佢你唔使问啦、啊。个总之佢翻去见大王啊，系大王交代啊。吓、啊，咁当然佢冇话讲啦。咁佢就翻去见大王，咁大王一睇，吓、啊、有冇搞错啊？真系啊，都唔系呢个喎、啊。咁啊，佢又谂谂下，其中梗系有巧妙。咁佢就問佢：，佢你啊點解會送嘢入皇宮㗎？我唔係叫你送㗎喎、哦。佢話我係叫嗰個送㗎。咁佢係啊，大王你冇講錯。佢行到半路啊，佢就痛到黏地啊。咁我就叫佢盡量行啦，送埋佢啦。佢話佢行都唔行得啦，佢直情痛到唔行得，唔起得身啦，想挨一陣間，挨一分鐘都唔得。他说我就只有替他送是大王的命令要送一些给皇后嘛，我就怎敢说不送呢？所以我就见到他不行得了，痛到点地了，不动得了，我就只有赶时间了，送给皇后。那送到那些皇后我又不知道什么事啊，皇后又说叫我穿他的衣服，又说跟我挂着什么珍珠什么所谓装饰品，他说做好之后叫我回来见你，我就回来见你了。当时这个真令人的头吓、啊，真系难讲啊！认真咧系难讲啊！咁啊，佢同佢讲啊，佢话佛之业力强啊，佛讲啊，呢个人嗰啲业力咧好强噶，因为每一个人嘅修养或者每一个人所做嘅恶业，呢种业力咧系最强噶。佢话此语都信真实啊！佢话佛讲呢句话。是最的而且確啊，一啲都冇差。佢話能壞王力者，佢話邊一個人啊，能夠有咁嘅力量，能夠壞咗我呢個旨意嘅咧？佢話就係你啊！佢話自意莊嚴身啊，就係你今日得到咁莊嚴，著得咁好，戴得咁好，你就壞咗我呢種嘅力量。咁啊，當時呢個宮女佢點解啊，大王？咁然後佢先至一五一十都講俾佢聽。佢話你就話靠智力， 佢就話靠呢個王力，當然我就唔高興你嘅説話啦。所以我就特登叫佢啊，去代表我送咗俾皇后。我事前咧就同個皇后講，佢一到咧，你同我好好打扮佢，好多重金銀珠寶俾佢。當然就目的啊，就係話咧，你要靠我呢個皇帝嘅力量啊，先至有咁好嘅打扮，先至有咁多嘅金銀珠寶。啊，點樣都行到半得佢肚痛，捱都捱唔住，結果你去。咁你又接受咗呢份嘅禮物，咁你話係唔係啊？你自己所講話靠自己嘅福力，唔係靠呢個皇帝嘅力量啦。佢話所以能夠壞我呢個法令啊，壞咗我呢個威勢咧，只有係你呢個莊嚴嘅身體。嗱，咁我哋從呢個故事咧，説明修行人啊。真真正正是要靠自己，不過呢，我們拜佛亦都敬佛的加持。你說即使阿彌陀佛所謂四十八願度眾生也都要你念佛，那你不念佛呢，單方面都不得往生，亦都要靠佛的慈悲的力量，亦都要靠我們自己那種的修養。咁啊，從前有一個人啊，佢就念呢個啊嘛呢巴嚟空，相信呢啲故事咧，好多人或者都會聽過，但有啲都未聽過啊。咁啊，啱嘛呢巴嚟空啊，佢哋六字大明王咒啊嘛，咁啊，佢每一個字六個字啊，啱嘛呢巴嚟空，六個字都有個口字邊嘅。咁啊，呢個空字咧就口字邊啊，一隻牛嗰個牛啊，口字咧就加一隻牛。咁啊！但嗰啲老人家咧，佢就冇讀過書嘅，就如我哋平時所講，識字佢就照讀，唔識就讀一邊啦。如果唔識咪讀一邊啦。咁啊，佢又唔讀呢個口，佢諗下六個字有個口字邊嘅，咁有乜好讀啫？啊，不如讀呢字咪讀個牛啦。咁佢就念啱啱都班明牛，就啱啱都班明牛。咁啊，得閒冇事就啱啱都班明牛，成日就啱啱都班明牛。咁啊，佢又冇書喎。咁佢就記數咧，佢就揾兩個杯啊，一個杯裝滿黃酒，但係一個杯就空就冇嘅。咁佢咧就咁啊一見面咧，呢個酒啊啱啱都班明牛，咁啊攞一粒咧就放嚟呢邊啦。咁啊啱啱都班明牛都好有拍子喎。咁啊啱啱都班明牛，啱啱都班明牛。咁啊等於話咧嗰邊啲黃酒咧冚唪唥搬曬過嚟呢個空杯啦。咁啊之前佢數過就幾多粒黃酒啊，咁啊知道自己啦。念咗幾多，然後又喺呢邊咧倒翻轉頭，啱啱都翻明牛，啱啱都翻明牛，咁啊如是循環咁樣咧，就將嗰啲黃豆倒嚟倒去。咁佢念到一個時期咧，念下嗰啲黃豆自己會跳啊，咁啊唔使用個手啦。總之佢擠響住一個杯就空嘅，一個杯就裝滿黃豆。咁佢念咗佢啱啱都翻明牛咧，嗰啲黃豆就跳咗過去噶啦。咁啊佢有啲咁啊靈感嘅喎。咁啊，有一日咧，就有個法師啊，咁啊喺個門口經過，嚇點解有人裏邊啱啱都翻嚟牛咧？唔對噃，應該係啱啱都翻嚟烘啊嘛，點解讀啱啱都翻嚟牛咧？咁啊，當然法師啦，就總係慈悲心啦，咁啊佢讀錯啊，咁啊應該就要糾正下佢啦。好啦，咁你入去，咁啊同呢個老太婆講，佢話嚇，佢話你啊。信佛信得咁好啊！咁一睇啊，見到咧，幾乎嗰啲黃豆都自己會跳噶。佢哋道心堅固，好難得。不過咧，你又讀錯咗。佢話我哋應該係讀啱就孖得巴嚟控啊，就唔係讀啱孖得巴嚟咬。咁啊，希望你老人家啦嚇，以後咧改正一下。咁啊，當然啦，你係個法師，佢係個在家老太婆，咁啊唔使講都係。听话啦，呢个肯定噶啦，咁佢就改过啦。点解佢改过咧？唔灵感啦，嗰啲手唔跳啦，就要自己咁样咧嚟到啦，点啦？咁佢谂下唔对啊，佢话法师就话你啱得翻嚟控，咁啊等到我练咧，佢就唔跳啦。但系我旧时练啱啱得翻嚟牛得好好，我练得跳噶喎。佢谂下话好，唔听法师话。我再念翻， 啱抹得巴梅牛，睇下又有咩功用？啊，佢一年啱抹得巴梅牛咧，都和到又跳啊，又跳啦。咁啊，佢哋從今以後咧就唔聽呢個法師嘅話，佢就照樣念啱抹得巴梅牛，就念到去世為止啊！真係嗰啲黃豆咧都會自己跳嚟跳去啦。咁啊，呢個問題在邊處咧？嗱，即係呢個功夫嘅修養啊，即係好多人咧。念一兩日佛咧，法師啊，點解我都冇靈感㗎？咁就是、一兩日啦，唔係咁容易啦。如果咁容易，世界上仲有凡夫俗子啦？要靠你嘅道心，要精進，要有恆心。就因為佢雖然佢念錯咗一個字，可是佢呢個心念到純熟咗，佢即係冇分別啦。佢唔使諗㗎啦。佢好似啱啱一班人偶，佢真系面对啲功夫成熟啦，等于话都不落分别啦，所以佢啲灵感就嚟，啲黄豆就自己跳啦。咁啊，后来佢改个面啱啱一班嚟看啊，似得乜咧？似得我哋嗰啲老人家嗰啲嘴巴笨个学英文啊，读嚟读去读唔正啊。嗰时又佢谂咧，咁啊佢一谂啱啱一班嚟，佢就下边咧佢呢个空，佢好难读得出，因为读牛嘛。你就話我讀錯，所以個對象啱啱一班嚟個地方就窒咗一陣，然後先至諗啊空啊空，咁嗰陣時就空，已經過窒咗一陣嗰個地方咧，那個心啊已經咧係散咗啦，嗰、那個心咧已經亂咗啦，咁、那個心一窒一窒一亂咧，就唔得堅韌啦，唔得堅韌嗰啲功夫啲靈感咪冇咗啦，所以佢就讀到嗰次咧啱啱一班嚟。要停一停，要諗一諗啊，空空嗰樣先叫做空，所以就唔得靈感啊，完全呢個心性咧暫亂咗啦。咁啊，後來佢又練翻啱啱一班嚟牛，佢都唔使諗啦。總之佢練咗多年，都係啱啱一班嚟牛，啱啱一班嚟牛，佢即刻唔使分別啦。嗰、那個心咧唔使咧停一停，去諗一諗，等到個心咧唔俾呢個境轉，唔生亂啦。所以結果咧，嗰啲靈感又嚟啦。咁所以我哋從呢個地方啦，我哋就要知道啦，的的確確啦，就係、是、要靠自己嘅修養啊，一定咧要自己咧精進。所以話現在定大菩提啊，所謂現成唔係生成，亦唔係造成。如果生成有成，一定有壞啊，有滅啊。如果造成咧，有成一定有壞。我哋個佛性啊，我哋個大菩提咧，冇成壞，亦都冇生滅，而係個個現成。咁啊，既然個個現成，只要我哋咧加啲功夫修養一下，咁啊，日後咧就成佛。咁啊，成佛咧就喺呢個菩提樹下嗰度啊。正道啦，咁就叫做乃至树下正大菩提，个树种种神通，同埋咁啊神通咧，咁啊而刚才讲呢个啱啱翻嚟牛呢个故事啦，佢真系有啲神通啊，即系有啲感应啊，佢因为啲功夫咧纯熟，个心一静啊，个心一静咧，佢嗰种嘅智慧神通就会启发。这个是很自然的反应，这个问题是你够不够的道心。那么善种种神通，我们通常说就有六种神通。第一种叫做天眼通，天眼通好像我们家如果没有玻璃窗，那么只是一埲墙，我们明知道我们是大行街，因为24在这里自经过，是人都知道。那么但是你知道是一件事，如果冚唪唥嗰埲墙密拢嘅咧，你就睇唔到外边呢个界限街一切嘅嘢，有啲乜嘢咧你唔知，你睇唔过边。咁啊，呢个肉眼咧就系有障碍噶。但系如果呢个天眼通嘅人咧就唔同啦，佢能够咧即使有一埲墙隔住啊，佢都可以睇得到外边嘅嘢，而且咧唔系话一尺两尺啊，即使咧。整个世界的事物呢，他都看得很清楚。好像佛的十大弟子当中， 其中有一个呢叫做阿罗律陀尊长，是佛的亲堂弟。那么他就天眼第一，他观这个三千大千世界。那么当然这个范围很宽，好像什么好像有个暗摩罗果，即是这样一个生果，而中国没有的，叫做暗摩罗果，放在这个手上，你会看得最清楚。是人都看得很清楚啦，是黄黄色的，这边叫做面，这边叫做底，是个正式美国产。那么他那下看这个三千大千世界，咁远范围咁大的事事物物，由他这个天眼看到呢，好像一个暗摩罗果那样，放在自己手上见得咁清楚。那么这种就叫做天眼通啦。那么第二个就天耳通，天耳通呢就是这个耳有神通，所以说他远近都得闻，无隔外的。我就普通远一点就听不到的了，再远一点就成了连影都没有了，听不到。但是有天耳通的人呢，他就听得到。第三呢就是宿命通，宿命通就是我们过去做过什么事呢，我哋通常人就唔知啊，所謂隔胎之迷啊，一隔咗你個母胎，我哋就多咗一重嘅迷惑啊，等於話我哋前世做乜嘢冇人知啊，一但係佢就知啊。嗱，好似我上一次咪講嗰個遺著，五個母親啊，同時為佢流眼淚啊，咁呢個咪就神通咯。佢失去五個母親都未死，五個母親都響住。因为他那时几岁就死了，马上就投胎了，等于说我家下这个母亲生我的，但是我刚刚死的就知道那个母亲家还在那里。那当然别人就不知道，那他知道呢，同时有五个母亲还在那里生前，我曾经做过这个五个母亲的仔。那别人不知道，他知道，这种就叫做神通，就叫做宿命通，能够知得从前呢，你是做什么事，你是做人做鬼做畜生呢，那么这种呢你知得清清楚楚，就叫做宿命通，就靠你自己的心的修养得来的。那么第四种呢就叫做他心通，那么接下来你想什么，我不知道的，我就肯定不知道，你就接下来坐上有这么多人坐事，究竟你的心想什么，你话我好又好，话我坏又好，我一概唔知喎，因为我冇他心通。咁啊，但系调转嚟，你哋家座上咁多个人，有冇人有他心通？我又系唔知啊，只不过有啦，我睇唔到，我唔知啊。咁啊，总之系你能够啊，知道别人家下起心动念啊，谂啲乜嘢？咁啊，呢种咧就叫做他心通，他即系对方啦。他人就是你，总之不是我，任何一个人的自己的对方或者第三者，那就叫做他。他想什么，他想什么，你能够知道，那么这种就叫做他心通。第五种呢叫做如意通，越名叫做真如意通，越名叫做神足通，即是他一念之间想去边处，他的人就到了那次了。那么这种就叫做神足通，可以飞行远近，还巴闭那些火箭，火箭都没有他那么快，太空穿梭机都没有他那么快，他的动一个心念，他人就到了那次了。那这种叫做神足通。那么最后一种呢就叫做漏尽通。漏尽通呢，这个指定一定要出世的圣人才至有，话明漏尽啊嘛，漏就即系烦恼未断，仲系漏落于呢个三界受生水，咁样就叫做漏啦。但系佢不仲知咧，佢漏尽啊，所有嗰啲烦恼嘅生死因都已经断晒啦，佢再唔会啊漏落嚟呢个三界里边咧，入呢个父母胞胎受生死，咁啊叫做漏尽。所以在呢个六种神通里面呢，前嗰五种都系天眼通、天耳通、沙心通、宿命通、神足通，咁啊普通嘅人都可以收到嘅，乃至到外道修禅定啊， 咁佢只要呢個心定啲，佢就比較啦嚇，有呢種神通嘅妙用響處啦。但係為咗最後嗰種漏盡通咧，就一定係出世聖人，普通凡夫以往呢個外道咧係得唔到噶。如果佢得到呢個漏盡通咧，就唔係叫做凡夫，唔係叫做外道啦，而係出世嘅阿羅漢位。咁所以神通咧就有六種，全國五種，一切嘅普通人以往啲外道，佢只要個心靜啲咧，都可以得到。但係漏盡通一定係出世嘅聖人，所唔同咧係咁樣。所以我哋普通人最多具五樣，唯有聖人出世嘅聖人咧，先至可以具足六種神通。咁啊，現在話我在呢個菩提樹下成菩提道啦，咁啊試驗呢個種種嘅神通啦，佢種種變化就現種種實質。咁啊，呢啲經文咧亦都係解釋啊，咁乜嘢叫做神通咧？咁啊，六種神通咧，大家都知道下啦。然之後，究竟神通嘅妙用係點嘅咧？咁佢都叫做解釋下，佢能夠起種種變化。點解就起種種變化咧？或者小中現大啊，或者大中現小啊，或者一為無量啊，或者無量為一啊，呢啲名為叫做種種變化。所謂就認得呢個自性萬法為心咧。既然萬法都為心啦，物與物之間咧唔會妨礙啊，大小咧係相容，呢啲係最高佛嘅妙用境界。咁啊，另外佢哋起種種嘅變化，咁啊現種種嘅佛身，咁啊佛身咧就有呢個應化身，咁啊應身中有呢個劣應身，亦有呢個正應身，總之係隨機化度。咁你呢個真性係猛利啲嘅，咁佛就現一個正應身。如果呢個根性暗頓嘅，咁佢現呢個正應身咧，你睇到佢都怕。所以佛咧就現啦呢個老比丘身，所謂曲隨方便啊，嚟到度呢個有緣者，咁啊叫做現種種身。佢或是種種嘅。